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学生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是青春联盟的青春达人主持人乐陶。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车库咖啡的青年创业观察员小庆。大家呢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线上直播，或者是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 没错，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啊。 没错， 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两位有留学背景的嘉宾。上次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刚刚大学生毕业，然后是在国内大学毕业的。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有留学背景的嘉宾，一起来跟这个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聊一聊他们创业的经历。今天呢，我们来共同讲述的话题是留学生创业，多少欢喜多少忧。你看这个名字就觉得他俩经历了不少事儿。那小静，那话不多说，然后你赶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 好的，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呢，一位是创业者嘉宾，聚焦留学网的创始人张迪，他呢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MBA。 张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那个我是张迪，是聚焦留学网的创始人。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龙翼资本的合伙人张欢，毕业于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硕士，辅修金融管理。张欢你好。 大家好，我是龙翼资本合伙人张欢。 非常欢迎二位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二位这个看着就很重量级，能从这个看着就很重量级，而且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有多少欢喜多少忧，相信二位一定也经历了不少欢喜不少忧。然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节目，先首先问问大家这个你们在留学的时候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吧。 对对对，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留学梦哈。 没错， 而且在这个出国留学之前呢，我觉得大家都会认真的思考一番，我究竟要去哪个国家，然后去哪个学校，然后学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大家都会进行一个选择。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张迪，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去留学呢？ 首先为什么要留学呢，其实是因为之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看一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多经历一些东西。然后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的话，主要是因为之前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嘛，包括一些觉得这个国家很美， 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就是想去看一看，然后呢有一些新的体验。 那张欢呢？ 对， 其实刚才听小青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惭愧的啊。我的这个留学的原动力来自于什么？其实特别简单，没有那么多形而上高大上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喜欢大海。 我还是一个喜欢漂亮的女孩，因为一个女孩，然后跟她一起漂洋过海呢。 并没有，其实就是因为喜欢大海，所以选择迈阿密。然后很简单，因为当时考大学的时候特别想去厦门大学，因为厈门大学本身很漂亮，对，依山傍水在大海边，然后很不幸没考上，然后就想说没考上怎么办，再读个研，再把这个梦想再圆一下。所以去了迈阿密。对， 那你们的大学专业和研究生的专业分别都是什么呢？ 我的专业的话呢，是本科是机械工程， 本科是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那你应该去做这个工程师，应该不应该现在应该叫张工，而不应该叫张总啊？ 对。然后呢，那个研究生的话学的 MBA 嘛，所以之前的话，为什么学机械工程的话，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可能有一些高中毕业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喜欢什么。 对，没错。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都是家长。他会给自己一些经验， 嗯， 那么他的经验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现实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认识自己的优势还有缺点是很重要的， 嗯，没错。 所以呢，之前学机械工程其实很简单，就是， 爸妈让 学的，爸妈对让去的， 嗯， 然后但是后来的话呢，等于说上了这个专业，其实很努力，但是说实话，别的优秀的学生他很多， 对，没错。 我们再努力的话，可能像一些他们感兴趣、本身就很擅长的这些学生的话，那么他们比我要强很多。 对， 所以的话呢，我后来就想一想，本身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社会经验比较多，在学生会啊等这些有一些这种经验，也希望说有一些这个未来有创业的一些想法。 嗯， 所以的话就选择了这个出国读研、读 MBA， 这个是这么一个原因。 嗯，那张欢的本科专业是？ 我的本科专业跟研究生其实是一样的。 一始而终啊， 对， 从一 而 终， 从一而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续性， 嗯， 啊，这个说的比较好听的，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上本科的时候，像张迪说的，确实是那样，就是大脑是一片空白的，不知道应该学什么专业，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这些，并不理解， 嗯， 啊，然后就选择了这个本科。当申研究生的时候，就发现我申其他的跨专业去申的时候，然后不占优势，那怎么办呢？那本 专 业其实会好考一些， 嗯， 而且我想去的这个学校是因为它在海边，但恰好呢，他的酒店管理专业呢，在全美国应该是专业排名前三位。 哇， 对，然后呢，因为一个良好的延续性，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学校。当时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 嗯， 这也是刚才张总说的，就好多学生其实他在选专业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选。 嗯， 对， 嗯，那二位是第一次想开始创业是什么时候呢？是什么让你们有萌芽了这个经历呢？ 我刚开始想创业的时候，其实在本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本科大学的时候就， 但当时的话其实没有实践，因为我之前了解一下这个张总这块，可能他之前在本科是有创业经验， 嗯， 但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其实在社会活动比较多一些，没有一个创业经验， 嗯， 然后上研究生的话呢，其实也是以兼职为主，但是呢做的行业和现在做的这个方向是一样的。 嗯，就是在留学期间已经开始做这个跟留学相关的一个兼职。 本科有想法，嗯，但是没有实践。 嗯， 然后呢，这是为什么说后来选择 MBA 的一个原因。 嗯， 然后呢，这个上研究生的时候， 嗯， 去接触了自己本身要创业的一个方向。 嗯， 这样的。 嗯，那张欢呢？ 本科的时候是这样。要说为什么去创业，其实那个年代，我上大学那个年代还没有太流行创业这个词， 嗯， 那会儿就是做点小生意赚点生活费， 嗯， 其实当时 赚点小钱花一花， 对，当时最主要的原动力来自于生活费不够， 嗯， 这是最实际的一个 最实际的原因， 对，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利用自己的擅长的东西，当时那会儿自己喜欢拍照片。 嗯嗯， 所以那会儿到处去给别人拍，比如说婚纱照啊，还有这种艺术照啊，这种外包的这种活儿。 那这是现在这个艺术院校里面摄影系的学生会干的事情， 对， 这属于抢别人饭碗吃啊。 对，因为我收费低嘛，因为我收费低嘛。 嗯， 对。 然后之后呢？ 然后之后呢？后来那个年代的时候，身边好多同学都有这种，比如说想买电脑的这种需求 、 买手机这种需求，然后呢自己这方面呢又稍微懂一点，然后呢就帮别人，一开始是帮别人去挑去选，后来发现这个里面其实很多门道，然后呢后来就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那会儿最早的就是去帮这个商家去装电脑装机器，然后卖手机，然后就站柜台那种，对， 这是服务业，跟酒店管理师也是用得上的嘛。 对，纯服务业，然后一直在这么折腾。后来呢正好加入一个社团叫 SIFE 对，SIFE 这个社团现在还有，一直延续下来还有，它是一个国际的大学生企业家联盟，然后进入到这个社团之后呢，才发现原来生意还是可以再往上拔一拔高度的，然后东西还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嗯， 对， 嗯，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卖服务了。 对，对， 嗯，那你们当时这个在第一次创业以后，然后因为你是有很多经历的，那你呢，张迪，你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你在第一次创业以后，一般大家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发展，然后这个创业的这个源泉是什么呢？ 这个创业源泉其实在我出国的时候， 嗯， 然后呢看到一些 本身在出国之前其实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迷茫，到底我出国要做什么，然后到底要选什么专业和学校。其实当时的话呢，想法很多学生是一样，就是找一个机构帮我去做这个工作，就是甩给他们，然后他们我就可以省心了。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学生他在选择这些专业和学校的时候需要有一定的指导。那么这一块的话呢，高专业性的一些人才其实也是需要的，包括你的服务这一块。那么到了国外以后的话，我第一份的这个兼职工作就是做留学顾问。 留学顾问， 对，会有一些这种客户，比如说像中国大陆的、港澳台的学生，还有一些这种东南亚的印度啊、巴基斯坦啊、什么马来西亚的学生，我都接触，然后帮助他们去找一些自己符合自己条件的或者自己希望的去的一些学校和专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发现了一些在国内可能并不是有一些痛点，可能像一些留学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中介。那么我们就基于这一点，所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想去解决它，同时的话我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这么一个源泉去做了自己的项目，开始创业做我们的这个聚焦留学网的一个项目，这样的。 其实这个项目也是在国外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是刚毕业的时候。 对，刚毕业的时候的话呢，我就从和我的同事从另外一个就是类似的公司里面出来，比我们规模要大。然后呢，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就两个人就开始了自己一个车库里面做这个创业的一个开始。 那二位这个公司最早的公司都是在国外注册的吗？ 对。是这样， 其实在国外注册公司你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因为它的很多制度和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第一次去接触，然后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你们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些问题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就是没有那么难。因为相对来说国外的这种创业环境和它比如说一些工商的一些环境，它要比国内可能更便捷一些。比如说我们注册一公司，我不需要注册地址，我家里面就可以，那个车库就可以，这很简单了。然后另外的话呢，比如说这种注册的资本，我是不需要去这个实缴。当时我创业 不需要实缴， 不需要实缴。现在国内也不可以，也可以不用了， 也可以不用。 但是呢，这个一开始国外就是不用的。另外的话呢，像一些比如说财务上面，比如说对公账号啊，其实说实话都要比国内便利很多。但是呢，这个国外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问题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文化上，包括在国外的市场，你是否有一些这种了解，能不能你的产品和服务可以符合国外的这种市场的环境，它的需求。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很多中国学生你去研究国外的市场是一个障碍啊，有这么一个感觉。 来张欢亮。 我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做第一家公司，也是跟现在很多创业者一样，是从需求和痛点切入的。因为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像张总刚才说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 对，没错。 对，那怎么办呢？就去问别人。问别人呢，又涉及到几个问题：到底他懂不懂？他说的对不对？然后上网去查，上网又查不到，怎么办？只能自己去趟着路去摸索。然后呢，其实我从最开始落地的第一刻就遇到很大问题，比如说去办手机卡，办银行卡，然后你怎么去注册学校，然后找住的地方，这些都是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在今天来讲， 在国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对，当时的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后来进入到学生会之后，就拉了整个学生会的一个小团伙，我们就搞一个事情，就是帮助每年新来的新生，不管他哪个国籍的，然后呢，只要他有需求，我们去帮他对接这些服务，帮他去找房子，帮他去找车，帮他去办这些各种手续，对。后来慢慢变得比较流程化之后呢，觉得这个事儿是可以创造一些收入的 ， 对，因为我们帮他去找的房子比他自己要找肯定要便宜， 没错， 对，我们帮他买的车肯定要比他自己直接去买要便宜，那我们在中间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报酬，因为在国外跟国内不太一样，你付出时间的话，你肯定要是支付一定的报酬， 对，没错， 对，又是一个重服务的行业，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公司，然后去收取一定的费用，对，后来的时候呢，再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后来又做了一个贸易公司，然后呢，主要是当时看到一个，我当时因为比较喜欢车嘛，去了美国就很幸福。车很便宜， 汽车之国嘛， 汽车之国很便宜，车的选择有很多，然后发现国内车很贵， 对， 然后呢就想了一些办法，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把这个通路打通了，这现在的情况那应该是叫平行进口车，对，那会儿叫小贸车， 对， 嗯，小贸易城， 对， 对，嗯， 也是这两件事开始做，嗯嗯，对。 哎，我发现这个创业者啊，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头脑。一般这个留学生去了国外，想要赚点生活费的话，不都是去餐厅刷盘子呀，啊，什么就干点这种灵活杂活，然后拿时间换钱吗？ 对，这个阶段我也有，我也经历过。刚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去横向比较，因为本身长得丑又是男生嘛，所以去餐厅当服务员这个事儿就基本被 pass 了， 嗯， 然后只能去送外卖， 嗯 啊，送外卖，然后就发现其实还挺危险的，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晚上。中午叫外卖的在美国还比较少， 嗯嗯， 啊，他们是晚上，我送第一单外卖就没有收到钱，然后还被别人抢去了把钱， 嗯， 对，因为一个老黑开门之后直接拿枪就指着我，就这样情况， 对，就不给你， 对对对，就很害怕，就，后来呢就去做什么呢？就觉得说，喜欢开车，喜欢到处玩， 嗯， 去当兼职导游。 嗯， 而正好我学的这个专业呢，其他专业的学生去做兼职导游其实是非法的。 嗯嗯， 啊，我学这个专业做兼职导游其实算实习， 实习， 就还不错， 嗯， 对，收入还蛮高的。然后又喜欢开车，又喜欢到处去玩， 嗯， 还挺适合我的。 但是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外面聊啊，刚才张欢跟我说他的专业就是刚才他说到实习，他们专业很看实习。然后呢，进了酒店以后，酒店是有自己的模式的。然后呢，进了酒店以后，你需要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以后，你才能进入一个很高的层次。 对， 不然你可能就只是一个服务员，是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伙计。 对， 那你是怎么平衡你这个创业，还有实习，然后还有你干的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比较这个占便宜的一点，是因为本科学的也是这个专业。 嗯，所以说大学的这个 大学 的课程会轻松一点。 对，课程会轻松一点。然后呢，我大学的实习的这个时间小时数也可以积累到研究生这个来用。 嗯嗯。 同时呢，在美国的时候，我因为做导游的时间会比较长， 嗯， 因为它不受每天八小时工作这个约束， 嗯， 它时间会更长一点。 嗯。 所以小时数积累还蛮多的。 嗯。 对，其实这个是比较占便宜的。 嗯， 对。 那张迪呢？张迪好像是这个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然后去读了研究生，是去读金融专业，但是是边读边创业是吗？ 是这样，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当然说本科读是机械专业啊， 嗯， 然后呢去国外读 MBA 专业的话呢，其实它是涉及的商科比较广一些，像金融啊、会计啊、管理啊、人力资源，包括市场营销、多维设计， 嗯， 但是不会说对某一个这个科目更加的深入去探讨，所以的话呢，就是基本的一些训练是有的。 嗯嗯。 然后呢，在我兼职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兼职的话呢，可能跟那个张总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兼职的话呢，开始其实也刚开始做过刷盘子，但是一个问题 都刷过盘子， 但是一个问题，对， 必修课啊， 必修课。 但是男生是没法去当，很难去当服务员的， 很难。 嗯， 一般男生都去直接去后厨了， 对， 所以刷盘子。 嗯， 服务员的话一般都是 女孩 们去做， 嗯， 啊。然后来我干了一个月，然后呢就觉得他是这样，就是其实体力耗费还是挺严重的， 嗯， 刷盘子很累的。 对，我知道。 你像我去那个是一个外卖的一个摊， 那有大量的， 他那个盘子跟咱们盘子是不一样的，他盘子是那很重的，就这么大个儿， 嗯， 有差不多就是半米长，然后呢重量的话应该是就是好几十个盘子叠在一起那个重量。 哇！ 然后呢这个就很累的话呢，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只是去一些比如餐馆啊，或者一些简单的一些，其实没法锻炼你自己的。 对，没错， 你的价值其实没有办法体现。 除了生活技能以外，别的你除了你练就了一手这个刷盘子的好技艺以外，别的是学不会的。 很多大学生想去这个去，比如说做兼职，其实想去锻炼自己，赚钱倒是次要的。 嗯，对，没错， 就是希望说我比如语言我可以提高， 嗯， 生活技能可以提高， 嗯， 环境我可以熟悉， 嗯。 但是呢，其实如果选择一些基本的这种，可能并不会太有一些好的效果。 没错， 所以呢，后来我选择去做这个帮助学生服务做留学这一块啊，然后呢同时的话，因为本身我认为自己很了解这一块，有一定积累，又在国外，那么这块的话我可以通过我的经验去帮助一些学生去完成他们的这个想法， 嗯， 然后去一个比较理想的大学。 嗯， 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平台最开始很简单， 嗯， 就是汇集了很多这些国外的学生，来通过他们的经验分享来帮助国内的学生来去出国留学。 嗯， 像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学生在我们的平台上最多赚了30万人民币， 火 一年， 靠自己分享经验是吗？ 他去给学生做咨询嘛，通过平台的连接在线上给学生提供服务， 嗯 嗯，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规则和相关的一些配套一些工具， 嗯嗯， 还有一些直播的这些一些工具，然后帮助他去完成这个工作。 嗯， 这一块的话呢 等于说他就至少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第一个有收入了，第二个他的一些价值得到体现，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创业想法，延延到现在了，其实， 这个世界上。您先说， 对，稍后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聊一下咱们的这个创业项目。刚才两位嘉宾也都说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在国外都有了这个创业的经历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时在国外创业的话，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让我说，最大困难其实就是最大困难呢，还是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有两个吧。最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的产品怎么可以去推出去，因为如果你在国外创业的话，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地市场的很多的一些商业环境已经很完善了，那你的产品怎么去推出去来满足一些需求，因为基本上需求大家都已经满足了，很完善的商业环境，那么很难去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点去爆发性的增长，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这个问题，你的产品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了一些，比如说注册公司啊，找地址啊。我记得我最难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专门做了一个摄像棚，想做这个线上教育。然后呢，这个大屏幕是没有办法在当地购买的，因为当地没有。有差不多200斤的一个重量。然后呢，我们是在国内采购，然后通过这个空运。运到了那个楼下办公室楼下，然后呢到楼下以后有一个问题，就一般咱们这个搬家公司啊 上去 对吧，哎对，好几个人，好，这个拉过来以后的话我们傻了，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司机，然后放在楼下不管了， 对 不管了以后的话呢，我和我的伙伴就傻了， 自己来呗， 下午4点到的，一在楼下我们就想不出来怎么弄上去，然后呢一直等到晚上7点，3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风筝凌乱，就是那 是 看着那个 人看着那个包裹，然后在那儿发呆， 哎，发呆了3个小时，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后来的话呢，因为当时4点到5点的时候已经很多人下班了，就是一些当时那边的一些这个搬家公司已经不再去接受这种工作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后来是通过了一个朋友，找了一个专门给人搬钢琴的一个公司，然后找过来，人家开了很久，花了很多很多钱，然后呢，因为人已经下班了，然后帮我们搬上去了 ， 然后用很多工具啊之类的，特别麻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张焕呢？ 其实我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可能跟张迪还不太一样，他是标准打法，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来讲，应该是一套标准打法，而我当时是完全野路子出身的这种状态，是从生意的本质来讲，这也是后来我做投资的时候一直强调的，就是创业其实本质是生意，我跟我所有投资项目的这些创始人都会去讲，那我当时呢，其实做的那个事儿呢，因为是从痛点切入进去的，其实还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像张总说的，比如说市场怎么打开，一旦有这个服务了，做好这个服务之后，市场迅速就开了， 对，没错， 是一个强刚需，而且是垄断型的强刚需，但是如果说什么困难的话，我记得最大的一个困难在我坐车的那个事儿的时候，对，因为当时没什么钱嘛，穷学生， 对，没有成本， 对，没有启动资金，然后手里凑了所有的钱，连生活费在第二个学期的学费全拿出来，只够买一台车，我因为广播我就不说具体的车的型号，就是国内很流行的，对，平行进口车，只够买一台，怎么办？这个车要发回去，用最便宜的海运回去要3个月，也就是3个月之后你才能见到回款，然后这3个月发生了什么，在海上是什么，你并不知道， 对， 这是 但凡出了一点事情，很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很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很有可能你的收入会很好。 对，没错， 这是第一次做那个事情的时候，后来就慢慢形成。 第一次只有一辆车， 只有一辆车，对，因为钱不够嘛。对， 这是你的第一桶金吗？这次成功了吗？我先问。 成功了， 还好，有惊无险啊。 对， 那这是你的第一桶金吗？ 从金额数量上来讲，应该算是第一桶比较不错的， 比较可观的收入， 比较可观的收入了。对，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张迪，你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于什么？ 第一桶金的话，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做工作兼职，然后我记得当时的话，我们那边的记录的话是其他人的记录哈，是一年可以接受30个学生就不错了，我当时一年干了100个，而且是兼职干的， 火， 对，为什么呢？就因为就是其实刚才那个张总也说了，其实刚开始我们在做的时候也很简单，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QQ 群， 一个微信群就搞定了，没有说那么复杂的东西。 嗯， 然后呢，就是把一些相关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你抓住了， 嗯， 然后呢，通过你的产品去体现出来， 嗯， 帮他们解决， 嗯， 就有了。 那这算是你创业项目的第一笔订单吗？ 这个不应该完全算是这个创业，因为当时的话呢还没有毕业， 就算是兼职， 是 算是兼职，哎，试试，就是看看这个行不行。 嗯， 然后呢，当时就等于说做了第一笔，啊，然后后来就等于说沿用这个方法，但只是说后来想用其他方法把它，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它是一个生意， 对， 很小的一个生意， 嗯， 你怎么把生意变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运营？ 嗯， 这些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飞跃， 嗯， 所以也在就是去探索这个东西。 那就像刚才张欢刚才说的，说他刚才他做的那生意是刚需生意，他不用考虑打开市场的事情，只要他卖就一定有人买。 对， 但是您这个呢，是因为你已经有市场竞争对手，就是你大学的时候已经在人家那儿卧底过了，然后你现在又重新创业，那你自在第一步你是怎么去打开自己的市场的呢？ 打开市场其实是非常， 还是你已经有熟客了？ 肯定是有熟客，这是肯定的，因为之前有一些积累嘛。 嗯， 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在于说，你这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有一些很厉害的公司了， 嗯， 大公司在里面，那么他们的这个相关这些能力啊，包括人员和资金都是要比你强的， 嗯， 那这个时候你打开市场的话，包括我们现在在内部讨论会的时候，我也说就是小公司怎么生存，就是其实有很多方法，但是最基本的是创新，创新是更新， 没错， 也就是说大公司可能决策。你的公司怎么去做一个创新的话，可能是第一个要付出代价的。 嗯， 今年可能你旱涝保收挣2亿，你为了创新，可能第二个亿那个明年就1亿了， 就 1亿的损失了。 嗯， 但是对于小公司来说，我就投这么多钱。 嗯， 然后呢，我今天开个会，觉得 OK 决策了，明天就可以实施，第三天可以验证，第四天我可以去推翻或者继续执行。 嗯嗯， 所以这都是通过小的再去创新去积累，你才有可能说。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竞争当中去，就有一个自己的生存空间。 嗯，对，其实他们俩都有这个这个在国外的一些创业经历。 嗯， 其实也想让他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对于其他的一些人想要在国外创业的话，有什么经验之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说。 嗯， 我觉得从两个层面啊，如果是过去那个年代可能是不太一样，那现在的这个年代，比如说你现在出去在读本科，你想要去创业，和你现在读研究生或者读博士或者怎么样，去创业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我的一个建议，首先要分析你自己啊，了解你自己，你的时间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因为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是同时要打三份工， 我 还要念书，对，是就是永远会觉得时间不够。 嗯 啊，第二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要问清楚自己，我出来念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为了获得什么？ 嗯， 是把学位拿到，是像我一样多走走多看看？ 嗯， 还是说我要把这个创业的事情作为首要的事情？啊，先分析清楚这个之后，然后再下一个层面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是基于你的认知，还是基于你对现在这个市场的正确判断？ 嗯 啊，很多生意是在国内是 OK 的，那是在当地可能就不行了。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句忠告啊，是这样，有些时候是这样的，80%的需求可能成不了那20%的生意。 嗯， 也不一定说有那个需求，你做这个事儿就可以创业成功。对， 嗯， 然后呢，第二个层面就是，这是战略层面的一个建议啊。第二一个就是战术层面的一个建议。战术层面呢，就是你一定要分析清楚你要做的这个事情，你的上下游关系是怎么样一个逻辑关系，商业逻辑关系。 嗯， 第二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就像张总说的那个，有很多大公司 到6月1日 要在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我个人感觉就是刚才张总说的关于这个团队的问题，确实是对于一个创业项目来说，就是初创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别员工，其实大家干活就这几个合伙人，那么你们能不能这个互相配合，那么而且就是能不能互补，大家说如果同样都是全都是一个同样一个认知的话，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这种多元化或者说更高的这种认识来去支撑这个团队，给你的这个创始人或决策人一个相关的建议。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一个人把控，其实好像是很多人一块创业，但其实是类似于是一个人把控一个方向盘。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然后但是呢，另外的话呢，就是团队的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从我自己亲身体会来说，这个执行力很重要。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你的 idea 其实不错。但是呢，大家都可能会想到。那到底区别在哪里？其实就在执行上面， 对，谁去做这个事情， 这想法很多，很多信息想法大家都有， 要落地， 对。 那你们当时开始创业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张迪，因为上半时段我们聊的都是创业的难处啊，当年怎么经历的呀，怎么去上学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创业的项目吧。张迪，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创业项目好吧，你的聚焦留学网是怎么进行一个盈利的模式的？ 我们聚焦留学网的话呢，它主要的盈利模式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把它看成是一个平台。因为很多人就是印象当中可能做留学就留学中介，这时候我们也被叫了很多年了。 对，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小，没有办法去作为一个平台去进行发展。但是我们的规划从来都是从一个平台上来去做的。就是。其实主要功能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看把留学看成是一个，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教育行业， 没错， 或者是一个服务行业。它其实涉及的面并不仅仅是把一个学生送出国就可以了。它连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它连接了一些在国内一些学生的需求，你出国需求，你的生活的需求，你学业发展的一个需求。另外的话呢，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有相关配套服务和可以满足相关需求的这些个人，或者是说一些公司，然后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从一个学生来说的话，他只是把他这个定位的一些专业和学校仅仅是第一步而已，那么我们有配套一些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导师，刚才说他们不仅输出内容，像我们的这些视频，包括一些，对，刚才一直在聊这个抖音问题，其实我们也刚很早就开始做了，就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视频和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来输出给学生，增加他在国外的一些认知和一些判断，然后由我们专业导师来定位学校和专业，同时走我们的一些系统和流程。完了以后的话，连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一些中小企业，他们的配套，比如说住宿啊、保险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服务，其实他们的专业的度，有些服务的话，你是必须要在落地在国外去享受的， 没错。 那么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渠道来提前去接触国内的学生，来把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去卖掉。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类似于是一个渠道的一个东西，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些国外的专业资源和国外的那些专业的公司来通过我们平台连接在一起，和国内的一些学生和需求，由他们来给学生提供服务，然后我们是作为一个规则制定者和管理者的一个角色，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的这个收入的话，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国内的学生他们提供的这些服务费用，另外的话呢，是一些国外的公司跟我们合作的，然后他们通过我们平台找到自己客户，那相应的话，我们就他们的精准的营销渠道了，然后通过我们来获得相关的这些，他们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广告费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服务的返佣，是这样一个模式。 那我们这个其实国内有很多很多的留学机构， 对， 与很多留学中介， 对， 就像刚才张欢说的，他那个业务是开疆拓土一样，但你这个虽然说要打开市场，但是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有好多企业已经做起来了， 没错， 然后他们有很多规律是可以去遵循的。那你觉得你跟他们相比，你们最大的亮点在于什么？你的竞争力在哪？ 从模式上亮点来说，我跟你说了，就刚才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定位成是中介， 没有定位成中介， 而且的话，我们主要走的是线上为主的一个方法，然后呢，通过提高我们这个运营的这种管理的这种降低这种管理成本，因为我们整个一个服务模式的话，其实整个成本要比国内的服务公司要低很多，但是的话呢，我们抓住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国外的这些服务资源，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因为 这次刚才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年的话跟学校集团我们有一个这种合作和并购。 对， 为什么这么合作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像很多现在大企业，比如说这些大的公司啊，都在抢一个事情，就是你的渠道从哪里来，你的客源从哪里来。 对， 对于小公司来说，你想去获得这种客源和这种资源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 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并购其实从两个方向去考虑，一个是财务，一个是战略。我们可能到一个好的战略，就是我们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做平台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个独一无二，或者说有一定排他性量比较大的一个资源，才有可能可以给让你去发展起来。所以话，因为我们因为学校教育这方面，他们做自主招生应该是全国第一名，有800所这种公立的高中合作，有50000名的这种学生每年的培训量，同时的话呢，这个每年的清北送的学生的话应该是有1000000名学生，所以的话我们跟他们合作了以后的话呢，借助整个一个强的一个排他性渠道来增加我们的客户量和数据量，然后呢同时的话呢让我们这个模式可以更良性的运作。 在战略上有一个很远大的考虑啊， 其实还是要恭喜他们这个项目能够被并购。 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您对这个留学咨询这种创业项目，您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呢？ 刚才张迪张总说的是他从这个项目方他的这个企业 CEO 的角度，创始人角度去说了，去聊了一下这个并购的这个事儿。那我先来说一下从这个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并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它是一个逻辑，一个最大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全天下所有的买和卖，在我们来看都叫生意。 生意，对， 所有正向的生意，所有能获得正向流水和盈利的都叫好生意。那这好生意里面可能只有10%到5%这样的量级可以获得投资，它是可以有爆发和突破性增长的，我们称之为今天称之为创业型项目或融资型项目。 对， 并不代表说没有拿到融资的项目就不是好生意。我这是资本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那么从刚才的这个张总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逻辑和打法来看呢，可以分成两种。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标准的叫留学咨询服务机构。传统的留学服务咨询机构，那么在资本圈来看，它是一个有大量良好现金流的生意。 没错， 但它不一定是一个具有高投资价值的， 没有爆发性的投资项目。 对，不光是爆发性，而是说它一旦爆发了之后，它随着它的收入爆发，它的成本也上去了。 对，没错， 它是一个呈现性增长的。那么张总做的这个事儿呢，是结合上线上和线下，那它有一定的爆发的机遇点。第二一个是他有可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他的收入爆发的时候，他成本还维持现在水平，或者说没有那么的快速增高。第二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聊一下这是个并购的事儿，因为我之前这个也投的项目也有被并购过的。那么其实并购并不是说自己的亲儿子然后就跟了别人姓了然后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创业者在这个想这个事儿的时候，首先你要跟你的这个并购方啊，想要并的这个并购方要先聊清楚一个事儿，是让你并购过来之后作为一个业务板块，然后呢你还保持独立判断独立发展，还是说只把你做成一个工具或者说某一个业务部门来看待。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刚才张迪张总说的，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问题。然后在后面的才是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并购方傻到说你并过来了然后让你饿死，对吧？ 对，没错， 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白病了。 白病。所以说呢，从之前的我的经验来判断呢，很多创业项目它是一个创始人，然后呢找到了1到2个合伙人或几个合伙人，但是他团队一直都没有完备，他走到某一个轮次的时候走不下去了。他天花板突破不了，是因为他的某一方面，比如说营销运营，或者是其他方面，他缺这么一个人，可能会缺一个团队。 对， 那他并到一个大的公司里面，这个大的公司可以给他补充完成 提供这个资源和 提供这个资源，就像刚张迪说的这个，那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 没错， 对， 强强联手就是这么说的嘛。 对，而且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之前正好上个星期我和我投的一个项目，我们也在聊这个事儿。他的项目现在走到一个选择性节点，是要继续拿外部融资，可能会比较难，但也可以，还是说去抱大腿，去被并购。 被并购。 对，所以我就给他画了一个，我没跟他说决策是什么，我给他画了一个思维脑图，是一个正反金字塔的一个思维脑图，然后让他自己去 判断，自己去推，在每一个决策点他自己去做判断，那结果就是可能并购更是他想要的，对，能推导出来，对。 那张总自己对于并购这件事情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个换别人姓的感觉呢？ 对，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这种感情上面感性的东西啊，就是肯定要跟理性有一些冲突的， 对， 那是肯定的。从感性来说，那毕竟肯定有感情，这么多年了，然后自己做，不管是这个辛苦还是这个高兴，其实都是自己一个人去体验，但是呢，等到了说从理性上来说要判断，就刚才那个张总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理性去判断说你到底这个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对吧，就好生意还是坏生意的问题，然后你通过这种并购的话呢，如果就说实话，就是如果只是为了钱的话，那可能是一个很片面的一个东西，那等于说你无非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了，那是真卖。但如果说你有一些战略思考，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长大成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青年，那以后的话可以走路发展更好，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是好还是坏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们的想法还是希望说，其实是一样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而且我今天听这个张总在介绍他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这个项目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快乐，第一件事情呢是把别人兜里的钱塞在自己兜里，第二件事情呢是把自己脑子里的思想塞到别人脑子里。 对， 然后你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一个是传播，一个是收钱，然后我觉得你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的幸福的创业项目。也希望未来你的孩子能越长越好，越长越大。那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希望二位呢能给我们现在的青年创业者每个人说几句话，然后无论是指导作为投资人的眼光指导性意见也好，还是作为创业者我们的经历经验之谈也好，我希望二位能跟这个现在的年轻创业者或者是在国外的留学创业者跟他们说点什么。你们谁先说呢？ 我的风格一直是这样啊，就是包括我到外面去做讲座或者说去演讲，其实我一直想传播一个思想，特别简单，总结几句话。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说，不要轻易创业。虽然我是做投资的，我特别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在创业，特别希望，就是从我的这个个人角度来讲，但是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创业。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创业呢，它并不是一个说有一个突破性的 idea 你就能成功 的 事情， 对，没错， 然后呢，第二句话是什么？第二句话是不要浪费时间，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只是过程，那就不要浪费时间， 对，没错。 第三个就是，想好了再去创业，如果想不好，那就去工作， 先工作， 对。 上一次我们的嘉宾过来还跟我们说了这样一个观点，说原来的时候创业呢，你每个人都是开疆拓土的，很有可能直接就成了，但是现在大陆都已经走通了，然后所有人都在做细节，靠细节取胜。你作为投资人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一直认为做，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创业，它一定是会需要三个元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老话虽然说很泛泛，但是你仔细去想，天时你做这个时候做这个事件的时间点对不对？ 对。 地利你所处的位置对不对？人和你能不能找到跟你志趣相投的人一起能做这件事情？ 没错。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这个模式创新已经不行了，或平台性创新已经不行了，那么就做垂直领域相关的创新。那其实我认为垂直领域的细化创新最终走向的结果应该是被并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 真的是有多少欢喜有多少忧啊。那张迪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刚才那个这个张总说了好多关于比如说这种投资人角度去关于看那种大学生创业或留学生创业这种事儿。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自身的一种感悟吧，对于这种创业的人。因为从整个来说的话，因为我家里其实经历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如果说这个东西自己判断到底是好还是坏，到底有没有市场，或者到底有没有痛点，自己要不要继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很痛苦的一个选择。 没错， 对吧？你干那么多年了，那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或者这个东西还有没有新的方法可以把它做得更好？这是每个创始人在每天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事儿的话呢，其实没有通路，大家都要自己去突破。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个人的一个经验上来说，一个感悟就是，学习是可以，就是知识可以学习的， 没错。 但是你的成长是需要经历的，需要磨砺的。 但是磨砺的话呢，不能瞎磨砺，就是要判断刚才杨总说的，就是你要判断这个路到底是对你的磨砺还是消耗，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还是像刚才这个张欢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的重要，无论是磨砺是还是你创业做项目，都是要看这三个元素的。 对 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放首歌吧，然后放一首我们张欢张总然后今天给我们选的歌，叫我们不一样。 对，我们不一样， 要跟大家告诉我们是有多么的不一样啊。好，精彩有限，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呢我们的话题今天聊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希望能跟这些广大的青年的创业者们跟大家有共鸣，然后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下一档节目呢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魔力 X 档案，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 写下麦田的武装，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悲伤，不过是怀抱梦想，嘲笑声却那么响亮，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感觉人脆弱就够勇，眼泪笑着擦干，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像那毛腿人，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的是想去的那个远方，一路来虽然很孤单。 思想变得大过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从此买冇认识品。你慢慢心淡，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半感受？要改正好简单，我只系欠条教。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正面嘅世界永远好同带着好，过去冇时间迷惘，爱情错过却唔可。再从开始走到结尾，那个不会变大个。但终于想要那个理由，有谁可以劝阻？代要 F4 仲有变数，从普通嘅距离世上变高。慢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嘅消耗，看着花瓣变老，过程差得过衰老。想将我做配合，但你与我这个成世只给我培训。情与爱太过复杂，我要太多喘息，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当拥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上眼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打破现实，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正面的世界永远好动带着可，过去没时间迷惘，爱情错过却不可。再从开始走到结尾，那个不会变大个。但终于想要那个理由，有谁可以劝阻？来要 F4 总有变数，最普通的距离世上变高。慢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的消耗，看着花瓣结落，过程差得过衰老。你出身逼出佢嘅眼镜，佢再牺牲佢嘅率真，改变佢嘅眼镜。戴眼镜嘅佢明白波珠解决唔到逃避，要长大要负责任，缩短两个人。 老公，我们周末要。